香港家書就是林鄭月突然提醒大家不要在政改諮詢裏面各走極端不要出現劍拔弩張的局面就說了一句說話對話總比對罵好 辦法總比困難多，大佬對話總比對罵好，阿水都知道，現在為什麼要罵你呢？就是你不知所謂，我們夠想對話，大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點到11點，D100香港台，游青源、陳淑莊、阿通、譚雁彤、怪獸直播室。<笑> 大班，我就来到工展会那里，想话搵翻你。你乜嘢都唔好理啊！你乜都唔好理，快啲落去维园工展会同场之下D100直播室摊位。工展会仲有7日咋，睇升级主持做节目，D100固网电话收音机优惠价发售，仲有机会玩游戏赢奖品。你乜嘢都唔好理啊！梗系要你啦，因为可以第一时间登记申请 D100香港台一年收听重温下载全包收费计划，日后价只需$100，港币差$180。 只是公展会和D100上环铺才可以申请到的，记住带现金或者支票去公展会啦。 D100点都听到， 智能手机不论是Android还是iPhone 可以免费下载D100大声台APP 听到， 电脑上网去D100网页， 如果用iTunes听 可以在Library下面选择 Music， 之后选News 就会见到D100又听到。 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http://live.d100.net/1.m3u， 敢听到。 如果你是PCCWI用户， 可以在iPad上用D100App收听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怎么都听到，还有自己有做好。 Happy New Year to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to my family back in Germany. I'm very happy for D100 because I believe in free speech and it's great that this radio station exists in Hong Kong. We just came back from Japan and we wanted to support D100 here. And Happy New Year to Hong Kong and everyone that who support free speech. D100直播室 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 离工展会4A06到11号 D100公展会摊位 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听到 D100各大星级主持 面对面同大家做节目玩游戏赢奖品， 现场还有大量D100限量纪念品和优惠商品发售。 工展会 D100户外直播摊位， 同像之下同你对话。 公民提名真普選。 2014年1月1日 元旦大游行， D100总动员， 自己有灯笼街汇集， 目标一致， 公民提名真普選。 公民提名真普選，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灣仔修頓D100打氣站， 我們主持齊集為公民提名真普選高呼， 公民提名真普選， 公民提名真普選。 D100大聲台 現場視像直播， D100香港台 逢星期一至五， 清晨5点半到7点半 VOA新闻天地， 上午7点半到8点 风波里的茶杯， 上午8点到11点 怪兽直播室， 游青源、陈淑庄、阿通、谭雁彤， 上午11点到下午2点 开心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杜文慧， 下午2点到3点 郑敬基、李健达、陈日君， Fiona aka Shikamama， 噏得就噏。 下午3点到5点 威食麻辣酥， 梁家权、杨英伟、 西利妹。 下午5点到晚上8点 大国民、陈凯琪、黎泽芬、邓小雨、郭庆斌、黄秀平。 晚上8点到11点 怒汉系列刘西良、邝永孙、周博贤、探长、林记、周晴。 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星期一、二女王头、老衬底、谭雁彤、马小强、梁家权。 星期三一男一女刘南光、何慕斯。 星期四、五东头湾道99号 花家姐、艾力力。 星期一至四凌晨1点到清晨5点半 停不了的金曲徐心。 星期五凌晨1点到清晨6点 停不了的金曲颜联舞 iPod Music Choice Hong Kong I like Hong Kong。 D100 香港台 逢星期一至五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这个星期六前志健请来人民力量的袁黎明和我们讲下快乐政治我自己以为我信得过的一班政治人物都可以是通过一个这么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就突然间就觉得哇那我觉得我真的要出来做些事做生意也好从政也好其实都是本住一颗心即希望可以帮到人好歌听出意由话题激发心灵 2013年的金句就是你什麼都不要來什麼都可以解的這首我一講話你什麼都不要來接著如果你一接什麼都可以解那就是自己人什麼都可以搞還要接那個人又好像有意思那樣因為錦鴻那個隨時記錯個名字就不可以那個人很有錢的是不是那些要入大班房的時候才怎麼那些五萬元一年那些永久會員還有人有周博儀探長劉西良 星期日晚9點開始 Keep on singing 今天就是大除夕了今天就是2014年1月1日新的開始你猜香港有沒有新的開始你明白了難了我想大家所有香港人都覺得非常唏噓自從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香港總結2013年一個亂字政府的運作禮崩樂壞 政府有政府的說法立法會完全看不到在過去一年立法會做過什麼有些民事問過去一年立法會做過什麼立法會議員有做過什麼呢亂還有沒有方向 香港人之後都是那句自求多福靠自己 今天富哥突然間在幾點鐘發出一個好像是昨晚的我收到的我睡不著覺了應該我都看不到我今早起床才看到幾點鐘發出一個訊息富哥是不是凌晨看看4點52分AM 今早4時52分AM收到鄭家富《風波裡的茶杯》的節目主持人說我今個星期病了告假一星期他是這樣寫的 I need to take a sick leave this week 即是說這個星期打下去都見不到富哥在《風波裡的茶杯》出現 希望不要在一些政分的地方看到富哥如果大家有哪些地方看到富哥政分的這個星期可以通知一下我們D100你說昨天如果真的病了我們都希望他盡快康復有什麼病呢四點二十分你可以知道你要告一個星期病假的 譬如喉嚨不舒服通常是禽流感的不是吧禽流感你咳或者有感冒你怎知道你要告一個星期假呢今天是星期幾啊今星期幾 今天星期三星期二你可以在4:50至2:30要告4天假所以我在這裡提醒打工仔當然富哥當然不是打工仔富哥指前我們讀書的時候他們的專業人士叫自由職業 以前你知道嗎不是的以前是professional的自由職業所以你讀書的時候你忘記了公民有上公民的那科這些叫自由職業那時候沒有專業兩個字只有自由職業我以為是記者才叫自由職業那時候不是的那時候自由職業就代表專業人士所以富哥你知道尤其是香港當紅的 婚姻證婚人可能年尾多生意所以做到病了或者因為兼顧不下做電台工作也一點都不奇怪大家未落街看報紙之前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有人不上班仍然在放聖誕假<笑> 有人是連續拿的假期中間拿了幾天就一串起來就很好未落街買報紙前我們可以跟你看看今天的報紙的頭條蘋果日報的頭條就是說海事處用了600萬公帑一年派完全天候在盯著什麼呢那艘船叫啟豐二號是不是拆船呢 這不是拆船,這是立功的船,登陸了釣魚台的歌,監視保釣,因為要符合中央政策,就不准你的人,民間有任何保護釣魚台反日的行動,跟國家現在的政策有些好像挺諷刺,現在中央領導人已經說了,這個羅伯頭的首相, 以後都不會見他了安倍晉三這個壞人中國人終於站起來我不見你這傢伙東方日報就是我們最關心的民生問題H9N2、H9N7N9、H6N1、H10N8今年輪流爆發四尾禽流集中港台 袁教授這樣說,他引述說今年3月上海率先全球首次發現人類感染的H7N9 其後個案不斷累積,死亡率高達30% 農曆新年是高危 H9N2禽流感相隔4年再摘港 一個86歲長居深圳羅湖的老翁 今個月28日回到香港,去了北區醫院求醫 昨天證實他領了感染了H9N2禽流感 轉送去馬嘉尼醫院隔離治療,情況穩定,初步調查顯示 這個老翁在內地進食,沒有進食或接觸家禽的 現在就說不排除環境感染,如果你問我,環境感染就是人傳人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提醒 H9N2病毒曾經隨街可見的麻雀和喜雀身上找到 市民要小心了袁國勇說禽流感今年在兩岸三地四尾齊發反映這個病毒異常活躍 如果不盡快引入H7血清抗體測試 檢測內地的活雞如果有市民感染死亡本港是難承受這個風險的都是那句高永文醫生你睡醒了嗎高永文就死了了已經我說他死了不是他人死了對高永文死心高永文看著北面看著大陸的面色做人還要看著雞場的面色做人 啊,你禁止活雞入口。啊,血清測試。係咯,血清測試都做啦,真係啊。AM730呢就講車神的輸物價呢,滑雪撞頭命危,香港人呢,我哋都成機提醒大家了。好多香港人呢,喺 冬天因為我們香港人的經濟很多人拿著拐杖上班。死亡的也有滑雪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找教練一定要在指定區域教練教你之後昨天我聽收音機不知道有誰人說我昨天好像聽我們的節目不知道誰人說去滑雪 不是開玩笑的這是一種很危險的高危的運動還有一些人還未曾識滑雪就已經在玩snowboard那些更危險所以告訴大家如果天冷打算滑雪真的麻煩找教練但最重要是做足一切所有安全的措施大頭盔等等過去那十年 以前曾幾何時香港人還未是港產之前 香港的有錢人 每年都會在加拿大溫哥華滑雪 就教壞了那些教練因為每次首先有些明星教壞了那些教練中壞了都是教壞的那些明星首先有一班那些演藝界人士接著就輪到那些有錢人 除了那些豪法之外每次教練通常收你100元的教練一天他們找了教練玩完之後就塞幾百元給他現在就風水輪流轉輪到大陸的強國人他們去滑雪又是中壞了教練所以香港人沒錢的就去找教練老實說他就對你<笑> 首先看看你是甚麼人有沒有水所以這個世界有錢的人是不是暴發戶是不是令人黑人憎破壞了人的風氣頭條日報就是2014年奮發向上一人有一個夢想即是一人有一個願望他數了大堆不同的人<笑> 這些是廢話不用說了當然是影視界、名人那些他們有願望關我們什麼事也有飲食界的也有說一下什麼天下太平說些什麼還有也有些譬如有些飲食界、運動界不說什麼又是說一些廢話你有不理的 夢想關我什麼事你的願望關我什麼事通常新年都是這樣的大家就是回顧一下展望一下為什麼主流傳媒要倒閉就是這樣你昨天聽細良說就經濟日報說回經濟就說騰訊外圍已經破了500元了所以這個啡底股正式499多而已 澳門那些賭業就非常興旺明報生意淡薄不離賭博其實我覺得今天要給這個明報何解將其實一件事涉及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將劉兆佳這個侄口佬這個侄口就說香港人不尊重中央因為你香港人都不尊重爺爺不孝 所以中央轉為強硬接著劉兆佳又歡迎他加入賣港教授的行列賣港教授現在有我們曾經都幾老友的雷鼎明、何樂生、 現在多過劉兆佳，如果中央政府違反了《基本法》，影響了香港立法會選舉的結果，是符合一國兩制的，不如叫他中多些票。《成報》說中央繼續打老虎， 打19老虎涉及12個省市，2013年中共肯打虎。 老實說，這就是一個爭權，即是廉潔打虎的一個幌子，即是動你誰，動誰，你大陸有誰官員貪污，要拘捕他。《都市日報》就說中大技術有新的突破，用納米神針醫癌症的傷口，肝病， 肝癌，沒有傷口，傷口因為是用新的技術，納米技術，小得好像被蚊咬，那個洞仔。《大公報》元旦公投是一個鬧劇，什麼叫公投呢？就是那個問那三個哎呀問題，其實這次佔中這三個人搞這個公投， 裡外不是人，如果你問我就圖謀阻礙政改，各界痛斥反對派蓄意違反《基本法》。全版所謂各界，不都是全部他們自己有來的？老實說，我現在就說回佔中這三個大哥，裡外不是人，諸八戒照鏡。 你要去盡一點，要不就不要做，因為你做了一件事是影響了明天上街遊行的人數。因為為什麼很多人以為我投了票了，我表示了反對了，我就不用上街，明天有動力。兩件事一起做的，你當然這樣呼籲，我很多人這樣看法。《新報》都是說中大啟用這個 納米刀割肝癌，三天就可以出院了，創了亞洲的先河。南華早報說，我們就說了，不歡迎羅伯球了，這個首相。香港商報習近平做組長領軍，改革攻堅。星島日報就說工程，尤其是香園圍口岸。 香園圍口岸已經超支了85億了，造價是17個月裏面升了53%。其他報紙都有報導，不過就不是擺頭版。我們回來再談吧。Happy New Year to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to my family back in Germany. I'm very happy for D100 because I believe in free speech and it's great that this radio station exists in Hong Kong. We just came back from Japan and we wanted to support D100 here. And Happy New Year to Hong Kong and everyone that who support free speech. D100直播室 上午11點到晚上10點 離公展會4A06到11號 D100公展會攤位 就可以近距離看到聽到 D100各大星級主持 面對面和大家做節目玩遊戲贏獎品。 現場還有大量 D100限量紀念品 和優惠商品發售。 公展會 D100戶外直播攤位 銅像之下同你對話。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想问一下，今时今日的香港人去了哪里？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分歧，怨气是越来越大。一二百人围住在那里的，那当然要申请啦。但如果我觉得四五丁人的，这些不是很大的问题，也不是违反集会的条例。 香港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社会，我们都已经对于这些游行是习以为常。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闻，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接近8點09分的時間， 今天《風波女茶杯》主持人就有鄭京翰、林毓華、鄭家夫、 高家、 病家。 講到星島日報主要講政府工程基建工程踏入高峰期但建築成本暴漲惡果陸續沉現中環灣仔曉道預算超支了79億。 立法會批出撥款短短17個月的蓮塘 香園圍口岸和相關工程昨天亦出現嚴重的超支 85.5億 已經達到165億<笑> 發展局計劃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 為什麼政府工程會 嚴重超支呢? 第一當然在控制工程的成本出現問題，第二也反映了通脹，最重要是香港缺乏建造工人。建造工人的日薪，很多打工仔應該流口水。一般來說，平均升了兩成半，但有些工人的日薪最少升一成八到四成六， 因為沒有其他行業可以聘請不到人，所以年輕人經常教我們學門手藝。你想想，你去做建造業工人現在無工開，所以現在舊事重提，究竟是否在大型工程應該容許承辦商輸入外勞，這當然引起爭議。但你想想，一兩個工程在說 百多億，所以你說終審法院的裁決，說那些居港未滿7年，有需要人士說的10億8億，我經常都說，10歲，對政府來說跌了都不知道，你只是在香港電台看下去，現在還在說要60多億，還要說物有所值，你已經嚇死你，還有60多億是現在的預算，買單就用了100億了，絕對是。 還有除了人工的高漲之外，就是土木工程拓展署估錯數，原來那個勘察又有問題，那些岩土狀況，這些就很簡單，因為政府的錢是公家錢，所謂街外錢，大家伸手去納，還有那些承辦的公司分級，不是個個都可以接這些工程的。 還有支票的工程，如果是因為像現在我們所說的土木工程拓展署承認的，然後才發覺岩土的狀況原來是很差劣的，那你的勘察要查到才行。如果因為這些這樣的情況而要花多些錢，又要補水，沒辦法的。這個英文府報都是講工程費用的飆升， 中國日報、香港版、英文報紙都是日本人，羅伯頭首相不用旨意見到我們中國領導人，不接待你。文匯報政治局決定中央深化改革小組習近平掛帥，統籌協調推動督促重大政策落實。太陽報 火燭之後一樣收客，賓館就沒有網管，政府部門就補獲派員巡查，但民政處的職員坐賓館坐得浪費，根本就不開門讓你進來調查。還有他叫客人說不是的，你不是光顧賓館，你不過在朋友家裡寄住，沒辦法的，來到香港旅行 又不是很有錢，住五星級酒店就說四五千元一晚，最低價消費三千元，三星四星就說千千聲，這些賓館就說一千元有找，你去旅行，你有個預算，你不可以，你沒有亦都沒有錢住大酒店，主要住賓館。香港每年接待5000萬的遊客， 根本就絕對沒有足夠的房間去應付。好了，梁振英自稱房屋專家了，他的綠表居屋樓價在2013年中被第一批擴展居者有其屋計劃第二市場 白表面保地价计划 2013年中的时候就抢到天价 现在就开始不行了现在就开始不行了政府第二批的白表面保地价出笼了但一般人都认为今次居屋不会像第一次推出白表面保地价那么受欢迎情报还没执笠寻大学路香港的学生想读大学现在又 風水輪流轉又回台灣了台灣了為什麼呢台灣空氣好人又親切負擔較輕所以申請的人數就超過了一倍以上這個就綜合了今天報紙的頭條大家認為哪一份報紙我們就介紹了頭條我認為是東方講健康那樣 大家注意,注意健康,至於社評明報,如果要提升特區政府管治的能力,不可以放棄一國兩制的原則,主要就住劉兆佳侄口佬昨天出來說的話,作出一些回應的話。 太阳报工程超支陆续有来多少血汗钱付诸大海即是政府大花筒香港商报说全民投票有毒应该杯葛毒是毒港独当然是说港独这个不用说因为搞公投 星島日報都是說基建嚴重超支主張研究輸入外勞文匯報都是抵制變相港獨公投的全民投票所以佔中三指是否裏外不是人東方日報無牌賓館遍香港旅遊之都攜蘭當都是說不夠房 大公報就說不能讓這個是擅闖軍營者逍遙法外其實軍營門口都有個很大告示牌寫著格殺勿論為什麼不開槍中國日報香港版我不開槍是好事那你可以示警你不是開空中開槍就行了我想嚇到那群英俊飆了那真的不應該擅闖軍營 你猜到是警署嗎不是還有什麼頭條林宇華值得注意南華早報說言論自由的責任就是說電視台應不應該有個人意見有沒有社論就是說有這兩月的諮詢期這是通訊局的諮詢期情報的社評中日關係低處微旋低文匯報依法嚴懲 強闖軍營的暴徒那些不是暴徒幾個年輕拿著龍絲旗進去犯個人怎會是暴徒依法就是一件事你說他是暴徒就不對的承報打虎捉官場腐貪反貪給人民信心我也是那句這是權力的鬥爭在大陸逢官就必貪 英文虎報說什麼呢習近平買個包就說這樣親民了吃飽就飽吃飽跟當日彭定康喝涼茶異曲同工吃蛋撻頭條日報財爺預警不要當耳邊風這個媽媽女人財政司司長說加稅大家當然要 打醒12個精神看你為什麼要加稅其實財政司司長主要說香港社會老化人口老化的時候福利開支自然大福利開支大的時候可能難以負擔可能要動那些是儲備最終自然要加稅我們都說歡迎加稅不過是漸進制擴闊稅機 申報2013年經濟不測,矛盾的加劇 這個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 中國日報香港版就說什麼呢 這是講國際關係的，這是《中國日報》香港版的，這個有立場的，這個肯定是《香港經濟日報》都是講習近平的改革，《蘋果日報》就是企出來打贏政改這個 諮詢的第一仗即是一月在香港公投，以及信報銀行成為頭號債主，地方債風險未除。這是內地的，《南華早報》Understanding Simple Language，他就是說作為一個領導人或政府，用一些淺而明白的方法去跟公民溝通才行。這不是梁振英的作風吧？梁振英語言藝術呢？ 連教授都用語言藝術的，有什麼人不用語言藝術呢？你放了涼粉一定要用語言藝術的，這就是他們的外衣。好了，言歸正傳，今天有什麼要做呢？今天你說要揭露什麼？要揭曉D100的風雲人物選舉，2013年稍後 2013年風雲人物等等等等，有沒有音樂的？當然是根據什麼標準的呢？是我們這個時事節目主持人的大家商議之後得出來的結果，就像《時代周刊》那樣，我們不是選舉的，選舉只會選奇麗人出來的。你看看今天《蘋果日報》，我們 監製去哪裡，周柏火教好像沒有人，好像出面可不可以叫雨備的音樂給我們，叮叮叮叮的宣佈一下，好像你可不可以做一些音樂給我們有些氣勢，像跑馬一樣都可以，你找跑馬音樂也可以，香港小姐選舉音樂也可以，喜歡找到什麼就什麼，第五交響曲也可以，你們有沒有這個classical，所謂 你猜個個都好像當年的李明葵一樣，在寫辦公室隨手就拿到這些古典音樂，第五交響樂貝多芬，看看這些如果一般傳媒機構是通過讀者去選舉的，但他們有些是編輯他自己起題的，起了題之後被人去選，其實有個主導性的。 所以我們認為這件事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因為有一個主動性，不如直接就我們自己主導，所以我們就決定由我們自己去選。我們這裏D100大家都知道，藏龍伏虎，尤其是在時事節目歌唱節目裏面獨領風騷，多才多藝，可以看到這些所謂 風雲人物每張報紙不同的選法，一周刊上個星期已經選了王維基做2013年的風雲人物。但王維基說不是，他媽媽都問他，那個斯諾登是誰，我們都不同意，當然王維基怎會是2013年的風雲人物呢，你可以聽聽我們D100 稍後公佈我們自己內部經過商議之後定出來的風雲人物就一定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亦有意思的，可以這樣說，就不是叫讀者去選，讀者去選你第一有主導性，第二就各取所需。還有什麼呢？林美華今天還有一件事最好了， 我就明天開始新的一年開始就被監警會，即是特首委任的監警會退休了。今天就是我最後一天執行監警會職委員的職務，今天我們稍後你去不去？11時鐘就去尖沙咀警察局，就陪同那班好氣量被警察人打， 被警察濫權充公了手機，被警察歧視濫權，毆打，疏忽職守，我們就要去 去報案陪同我們去投訴兼報案 音樂好像未得住還未有音樂剪底我們搭半後花時間去找一找不是隨隨便便那監製可不可以將那些風雲人物的榜不同報紙選出來不同傳媒機構的準備給我們參考講完其他機構的入選名單 看新聞吧我們稍後公佈這些事情民陣搞七一大遊行明天多口仔曾志華和很多人都不是去的覺得氣氛冷淡未必有五萬人這句話都不是武俠觀事實來做參考的 愛港之星早前揚言會在明天元旦遊行沿途擺家站 當然引起很多人不滿 不單止是主辦機構 現在算不算是縮的? 因為擔心造成混亂 警方昨天就走出來踢爆他 我都沒有收到他申請 不要賴我們批他 因為昨天傳媒的報導警方批他包庇他們 他說我從來沒有 沒有接到這個申請接著這個愛港之星的高大衰就走出來說如果有一二百人我就自然會申請如果只有幾丁友又不構成阻街或非法集會我就不去申請三五成分都可以構成非法集會那是惡法來的我們也不尊重我們也不接受這個就不用理會我不知道我們擺街站有沒有申請但問題第一記住 如果真的見到這些愛港之星擺明是撩交喊擺明是撩交打的所以千萬不要引起爭執第二如果你給我估計他可能臨陣退縮因為我一早都說了昨天已經有說梁振英上北京中央政府已經叫他將這些搞對抗的事情卑鄙的手段麻煩你收起來一排 因為現在要搞和諧所以問我分分鐘高大衰高達斌的人就會被勸退我們聽聽他怎麼說他什麼理由為什麼他覺得不需要申請為什麼又應該問他為什麼較早時候他又告訴別人他申請了又批准了呢是不是前言不對後語呢高達斌說人數少不夠 沒有一二百人沒有一二百人的話只有人丁單薄現在可能沒有水派以前有五塊水兩塊半不過你今天看這個外國報章都是找廖交喊的就將陳方安生叫做阿婆無所謂啦你是阿爸你叫他多卑鄙陳方安生受之無愧叫阿婆無所謂阿婆就阿婆 你不要叫別人叫民主阿婆有民主女神又有民主僆模為何不可以有民主阿婆呢你現在很多一二百人圍著在那裡當然要申請但如果我覺得四五丁人你現在很多市面上很多的電訊或者其他公司做廣告的都幾丁人 這些不是很大的問題也不是違反集會的條例，一二百人迷掌道的，人家不是做廣告，人家賣計劃收錢的。你懂什麼叫條例呢？你懂什麼？現在水喉就沒有了，中央政府改變在香港的政策，叫梁振英你就不要搞對抗，現在不是在搞文革。 現在林鄭月娥拿政治改革諮詢，有商有量，所以你就不要出來搞事，已經喝停了。所以昨天我看了報紙，我是有質疑的。我以為梁振英這麼把炮，竟然夠膽違抗中央的命令，你是共產黨員來的，隨時拘捕你回去雙規，你很過癮，動一腳痛而已，你又會雙規的。 想祝D100，D100日上啦，多些人join D100啦，多些人收听D100啦，多些人加入我们，希望多些人支持我们D100，希望继续发光发亮。希望D100以做嘢好，我哋会继续支持开，支持翻言风。D100直播室上昼11点到晚上10点，离公展会4A06到11号D100公展会摊位，就可以近距离睇到、听到D100各大升级主持面对面同大家做节目、玩游戏、赢奖品。现场仲有大量D100限量纪念品同优惠商品发售。公展会D100户外直播摊位，同场之下同你对话。 大班，我就嚟到公展会嗰度，想话搵翻你。你乜嘢都唔好理啊！你乜都唔好理，快啲落去维园公展会同场之下D100直播室摊位。公展会仲有7日咋？睇升级主持做节目，D100固网电话收音机优惠价发售，仲有机会玩游戏、赢奖品。 你乜嘢都唔好理啊！ 梗系要理啦，因为可以第一时间登记申请D100香港台一年收听重温下载全包收费计划，一口价只需$100。港币差$80，净系公展会同埋D100上环铺先可以申请到噶，记住带现金或者支票去公展会啦。 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分歧，怨气是越来越大。一二百人迷掌道的，那当然要申请啦。但如果我觉得四五丁人的，这些不是很大的问题，也不是违反集会的条例。香港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社会，我们都已经对于这些游行是习以为常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0，其實差9分而已。回到我們這個節目，今天的風波女茶杯節目主持人有鄭京翰和林毓華。鄭家富就打敗仗，好像說要告假一個星期。那個英文說這個星期放假都可能是放到這個週末，都可以這樣解釋。 For this week 到这个星期即是星期二，昨天都上班，23、4、5、6都未足个星期，昨天有上班，23、4、5、6星期二个做，原本现在要问一下他放到什么时候，一会儿慰问一下他，慰问一下他。 講回這個1月1日新一年開始，真普選聯不滿意政改諮詢文件沒有諮詢市民對公民提名的意見，將會在明天元旦大遊行發動市民表達政改的意見，呼籲市民用腳行、用手剔透過一人一信向政府表達 对公民提名、政党提名等11项普选原则表态抗衡政府引导性的咨询。你看到这件事，你真的真普选那里没有呼吁明天的人去投票。 不是昨天全版廣告用腳行用手剔可能就剔那裡就是投票再透過一人一信即是三尾那就好一點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重新政改諮詢目標清晰 港府除了法制基礎之外,對其他意見亦會很開放、很兼聽 林太回應元旦遊行時,香港非常自由開放 我們已經對這些遊行習以為常,即是多什麼 強烈一點對於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昨天在商台節目裡面預料元旦遊行規模不會大又是舊調重提大家記得這個疾口樓2013年的時候 不會多人了梁國雄長毛抽後腳說2003年7月遇到3萬人遊行說他烏烏口另外前政務司司長左報叫阿婆2020的召集人陳方安生昨天批評政府企圖用不全面的政改諮詢民警誤導港人呼籲港人參與元旦遊行 以及港大民間全民投票表態並將會沿途向市民派發 我們不是蠢,we are not stupid的貼紙 陳太好像沒有呼籲人家一人一信聽聽陳太怎麼說連同財政司司長都在這裡負責這些機制來進行 這些工作全部是一如既往在推進行政長官亦非常尊重這些機制我想問一下今時今日的香港人去了哪裡我們的社會是越來越分化越來越分歧怨氣是越來越大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是一意孤行獨斷獨行行政長官不單沒有化解這些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反而是加劇了社會矛盾加劇了社會矛盾看看林鄭月娥曾經都是手袋黨看看怎樣回應她以前阿姐說的話我作為政務司司長連同財政司司長都在這裡負責這些機制來進行這些工作全部是一如既往在推進的 行政長官亦非常尊重這些機制你聽到林鄭月娥昨天走出來很過癮的一件事林鄭月娥在拆梁振英鞋當你知道林鄭月娥拆梁振英鞋就來勢洶洶對是不是因為勝券在握當然啦即是說他現在開始同情可憐梁振英 這叫貓哭老鼠假慈悲當你林鄭月娥不停保護梁振英或者幫梁振英出頭的時候你就知道梁振英時日無多了岌岌可危所以你聽到林鄭月娥走出來講特首的施政報告又會怎樣這樣又怎樣那樣又怎樣其實是在說風涼說話 林鄭月娥已經打算自己已經是攝政大臣了所謂二皇帝梁振英就要坐在一面我們不是蠢這個口號真是很論盡為何這麼多次新加坡拍電影的題目 We are not stupid 那套戲不是叫我們有套戲叫什麼孩子不笨即是香港人不笨說回香港電台講超支香港電台廣播大樓最新的造價超過60億我講過每個香港人要拿1000元出來 1000元 每個香港人如果你家裡有四丁人你就要夾4000元跟他建廣播大樓 在2000年的時候預算只是16億 即是現在超標超了4-5倍 4倍起碼 如果要找數就起碼過100億 很多人都質疑他建大白象 亂浪費錢亂浪費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天提交立法會補充文件裏面就說如果縮減這個項目規模整個項目就需要重新招標了 要搞到2020年才可以啟用 即是說打死狗講價米已成炊奉旨成分即是逼我們香港人出錢 如果因為這樣而拖延了工程兩年 就會阻礙香港電台推展新服務的進程 香港電台有什麼服務? Who cares? 有什麼服務才行? 我也想知道香港電台有什麼服務 有誰關心香港電台有什麼服務? 部分港台員工需要繼續在臨時設施的貨櫃裡面工作和播音 有什麼出奇? 你這麼大地方在廣播道你都用不到的怎麼會搞到要用 改裝了貨櫃做辦公室,這是你的問題 這跟香港人有什麼問題? 是否合法的呢? 1999年是15億 2000年是16億 2013年是60億5560萬 經濟及發展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說港台新廣播大樓造價依據新選址和新的運作需要並且參考了投標、匯標、價格 所以作出價格調整之後計算 就不適宜再跟2000年的工程研究所作的造價估算作為比較 你如果這樣說,又是騙神騙鬼 你哄人呀現在米已成炊你就說造價高了這份文件又說 如果縮減項目規模,整個項目要重新招標 最少拖延18至24個月 最快2020年才啟用 以現有港台設施嚴重不足和殘舊的情況 這個又要問林毓華 你有座大樓,你自己保養不善 那你又賴什麼呢? 如果不是,就支撐不了 2020年,大哥去的東西,怎可能支撐不到2020年呢? 你沒有聽到蘇錦良說嗎? 那些是什麼級的? 史前 唉,真是史前 他那時在世嗎?他史前? 找來說的,真是 總之一句說完,你問我就很容易計算的,婆娜數 第一,是否應該建設Server呢? 我就覺得沒什麼必要 租就行了 香港是數據中心,你為何不租用別人呢? 第二件事,如果不建設Server,就省了20億 那你只建設電視和電台的廣播系統 那個硬件就不是很貴 你建設一座大廈任你說,20萬只有20萬呎 那會不會好像機場那樣或者政府現在流行有很多沖涼房卡拉OK房很多豪華設施好像豪宅那樣建是不是因為這樣要很多錢任領說都是說全個電台包括電視建好了二十多億又走你怎麼會去到六十億呢這個就匪夷所思 所以最好立法會議員立法會議員問清楚是否要否決他但現在不知道會不會學其他電視台以前那些在片廠建過舞廳出來的我都說我去過丹麥人家有演奏室 還有concert hall 有宿舍你行不行你是不是準備這樣做 另外一件事,他現在將香港電台很厲害,就說不批錢給他,就是有政治因素 今日升到有大旗盤又爆大鑊不知道有什麼大鑊爆又反擊建制派港台向立法會申請大樓撥款由原本預算的16億增加到60億惹來大花筒的質疑這包括我們立法會不同黨派都要求政府重新檢討以民建聯為首的建制派更加可能投反對票有關撥款安排將會在今個星期 今個星期的財委會公務小組再次討論由於民建聯議員佔了小組的比例差不多三分之一令撥款能否獲得通過就變得危危危危不過據聞負責這項政策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和廣播處處長鄧銀光 對今次撥款申請都站得很硬,決定即使公務小組被否決 亦會硬闖1月24日 即是過舊歷年之前,硬闖財委會 為什麼呢? 事關民建聯在財委會裏所佔的比例較少 當局評估,在泛民主派和部分建制游離派支持之下 有機會獲得財委會通過 我都是那句,如果你的泛民主派不是看著門口,只不過你想討好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官媒的話,對不起,你就不是民主派,反而你是建制派。據聞港台為了向建制派施壓,更加溫揚在公務小組開會之前爆大鑊,爆什麼大鑊呢?消息透露。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官員和港台中人向議員遊說期間有建制派議員直認今次反對港台撥款是政治問題不是財政問題指港台太多批評特區政府港台中人不排除將這些言論公開進行大反擊有什麼出奇一點都不出奇有什麼叫反擊不反擊現在的公眾 已經對這些冷漠和習以為常要求公眾評評你消息人士又說今次港台興建大樓規模完全是因應政府對港台服務的要求大樓建造費僅屬中價位實用面積比例亦與天馬南政府總部差不多絕非豪華港台認為沒有調整的空間 建制派人怎麼看呢?就否認因為政治因素而反對港台撥款 反而說港台要將事件政治化造勢逼建制派支持同時亦都為泛民支持撥款尋找下台階建制派人士又說他們接觸的市民對港台豪花60億都甚為反感 市民對港台豪花60億就甚為反感 即使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文亦都寫了王永平亦都寫了篇文列出三大理由要求政府擱置港台新大樓 包括什麼呢? 港台新大樓廣播服務所需要的空間、措施和相關的成本是否合理 在香港已經有眾多和相關成本 这个措施和相关成本是否合理在香港已经有众多数码电台和电视频道的情况之下港台是否还需要提供五条电台频道三条电视频道呢建制派中人深信今次质疑港台新大楼的撥款是站在民意那边最终撥款是否获得通过呢已经不是他们的考虑 有趣的就是負責這項政策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本身自己是來自民建聯的但據聞他帶領港台遊說團隊去遊說民建聯的時候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副主席袁國謙都缺席令蘇局長在公務員同事面前頗為尷尬地說不過所謂 屁股決定腦袋,大家處於不同位置,只有為自己工作量力而為,相信不會影響蘇錦良和黨友的關係。 反對他那些也是為了政治你就不要順我者昌逆我者死要爆大鑊麻煩你幫我買一些民主派有什麼交易如果不是怎會呢一個超支那麼嚴重的項目你民主派看都不看聽都不聽就一意孤行投票支持那你是不是衰過保皇黨呢這件事真是衰到你對民主派是不是已經完全失望呢今天就是大除夕今晚維港今晚將會上演歷時8分鐘 歷年來最大規模的海陸煙花煙火音樂匯演這是其中一個環節迎接2014年匯演第一次引入煙花混合煙火燈光和音樂表演並以6個層次施放形成3D的視覺效果旅發局主席林健岳說匯演耗資1300萬 统计可以吸引到40万至50万人 估计而已在维港两岸观看以前也有几十万人不是今年今次放烟花用了1300万旅游发展局使的介绍香港会议中心将会是汇演的焦点 除了两旁有巨型LED荧幕之外 在凌晨零分 显示2014大型字样外 中环广场中信海港下街大楼合和中心入境处大楼和税务大楼这几栋建筑物亦会在屋顶放烟花烟火烟火烟火和烟花不同烟火配合 旅遊發展局說今年除夕匯演歷時8分鐘 規模歷年最大海面煙火發放點 亦都由以往不夠10個增加到20個 匯演期間的闊度亦由超過500米增加到1000米 同時旅遊發展局 首度引入煙花配合煙火、燈光和強勁接拍的音樂 以6層不同高度的煙火 由尖沙咀對出海面去到維港中心的施放即是去到海中心粉飾太平層層往天際善身延形成三維的效果說起旅遊發展局我又興奮大花筒 不是的你無端端在中環連連都擺了一棵聖誕樹今年擺了3枝不知什麼蒲公英聖誕和蒲公英有什麼關係完全令中環的聖誕氣氛立即變了你有沒有走過中環有看到那三枝是什麼蒲公英你看到肥仔有點審美眼光你看到做餐廳間間都不漂亮 不要說他拍電影或許女朋友為何三個蒲公英出來我真是不明白聖誕節和蒲公英有什麼關係鼓勵人家聖誕節新年假期吸毒蒲公英是不是整鴉片煙那些叫蒲公英那些不是那些是什麼恩叔花各位聽眾 D100是一個民間的 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5-6千人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就等於1比99 但很可惜,1%的自己友,他们的支持是不足够我们维持进行免费广播服务的。其实我们需要大约20%,即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成为自己友,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 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DBC的本金那4000万已经完全投放在D100，而通过过去一年里面的广告收入和大约5000几个自己友得回来的款项是大约1000万,即5000万,这1000万只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所以希望大家呢 支持D100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友 以及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如果D100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 但我当然希望D100可以细水长流, 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 我们只有自己友,行公义。 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 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友,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 无言感激。 Happy New Year to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to my family back in Germany. I'm very happy for D100 because I believe in free speech and it's great that this radio station exists in Hong Kong. We just came back from Japan and we wanted to support D100 here. And Happy New Year to Hong Kong and everyone that who support free speech. D100直播室 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 离公展会4A06到11号D100公展会摊位 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听到D100各大星级主持 面对面和大家做节目玩游戏赢奖品 现场还有大量D100限量纪念品和优惠商品发售 公展会D100户外直播摊位 同像之下同你对话 公民提名真普选 2014年1月1日 元旦大游行 D100总动员 自己有灯笼街会集目标一致公民提名真普选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灣仔修頓D100打氣站 我們主持齊集為公民提名真普選高呼 公民提名真普選 公民提名真普選 D100大聲台 現場視像直播 我想問一下今時今日的香港人去了哪裡我們的社會是越來越分化越來越分歧怨氣是越來越大一二百人圍著在那裡當然要申請啦 但如果我只有4-5丁人,這些不是很大的問題 亦不是違反集會的條例 香港是一個非常自由開放的社會 我們都已經對於這些遊行習以為常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9:07 D100剛剛過了一年 去年12月17日在堆田區 得到黎智英二座借出蘋果日報大樓 一個地方給我們做直播室 啟播了D100 當時我們沒有選這個2012年的所謂風雲人物每一個傳媒機構到年尾都玩玩新意思一定會有這些所謂風雲人物的選舉選舉的方法不離兩樣一就由自己機構 這個就以《時代周刊》為主，《時代周刊》就由他們的編輯和總編輯決定誰是當年的風雲人物 其他傳媒有選舉通過投票 有機構自己提名再交給受眾去選舉有些自己搞有些是合辦的今年選出來譬如好像周刊那樣就上個星期率先將他們每年的風雲人物選了這個王維基出來引起了挺大爭議的連當事人都覺得好像是很當然的有必然的得獎者我們自己的做法就是內部選舉 那你想次序怎麽來公佈呢? 現在就開始公佈了現在找了盧浩榮我們的靚聲進來幫我們做這個應該做什麼堂官是不是堂官盧浩榮不是堂官那你叫我們同事準備好音樂那你要告訴人怎麽去才行現在可以開始去了如果大家準備就緒的話 本年度最負面人物第五位 陳茂波 林毓華 為什麼選陳茂波呢陳茂波那些劏房那些在新界的土地真是這個就當之無愧去到第四位了本年度最負面人物第四位是湯顯明不說大家都知道了 去牛雜、Jenny、Cookie餅 還有這個茅台還有去郵埠還有帶女朋友出席公事宴會分單還有去到立法會車大炮令到ICAC的金漆招牌差不多爛了 最負面人物第三位劉夢熊大家都明白了劉夢熊在特首選舉期間出來打擊唐英年然後也幫梁振英搞這些黑金飯局之後因為沒有官做第一第二法蘭宅接著<笑> 梁振英跟他擺平官司爆梁振英大鑊本年度最負面人物第二位張振遠為什麼張振遠大家都明白了一個受過高深教育在商界長袖善舞而又曾經被林鄭月娥 讚他是the best of the best 做公職人物是the best of the best但他營商不太行不太行現在是涉及欺詐亦都辭去行政會議成員包括市區發展局和其他等等 林鄭月娥認為他是the best of the best的公職 所有公職 2003年度最負面人物第一位 我想大家呼之欲出如果我不說是梁振英我想我被人打變成我是最負面梁振英執政以來香港只有亂字總之有這麼亂搞得這麼亂亦都證明了這個人浪得虛名欺世盜名 剛愎自用心地不好護短用人為親， 總之就要搞亂香港為止。 什麼時候在我們面前消失呢？ 這個就是我的新年願望。 這個負面人物就是我們選了5個出來。 另外我們有一個特別的category， 即是一個特別的界別。 這個叫最受爭議人物2013年。 2013年最受爭议人物 王维基。 为什么说王维基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有香港人，有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是今年 即是2013年的风云人物。 但对D100来说，其实我们一早已经对王维基的所作所为有所质疑。 我們也受到批評，有人甚至說我不抵得他，這樣那樣。不過最大問題就是他沒有計劃B，和炒人。出現了一件事，第一，當爭取公義的時候，當有12萬人上街去撐這個HKTV，以及撐程序公義的時候，他自己缺席，然後炒了300多個夥計魷魚。 當時香港人義憤填空，完全忽略了他的所作所為。終於上個星期，是不是上個星期？都是這兩個星期的事。他走出來，原來告訴人我買了中移動流動電視的牌照，而且是8月開始談的。8月開始談的。 但他曾經誓神劈完沒有Plan B和炒人， 現在又說請回一些人。如果你認為香港的正面風雲人物，對不起，D100不會接受。但你說他不是風雲人物又不行，所以我們就製造了這個類別出來，這個類別出來，認為王維基是2013年 最受爭議性的人物，他受之無愧。現在去到正面的風雲人物，本年度風雲人物第九位。其實你說是不是應該是第九位呢，還是排名呢？ 其實我們應該create一個新的category， 這是一個機構，人物包括物件的。 我就認為我們當人不一樣，在2013年，在新媒體，非主流媒體，網絡的新媒體就是主場新聞。主場新聞在過去一年被譽為最有影響力的網上新聞，即是新聞網，一個脫穎而出，亦都是 據傳聞梁振英要打壓的目標之一，所以在近這幾個月來出現了很多這些新聞網絡，其中有巴士的報，亦都有我們老友寄搞的852郵報，還有很多在未來的，還有明報亦都搞了，但是主場新聞就脫穎而出。接下來 就是這個什麼呢，本年度風雲人物第八位， 就是這個D100。 我們就受之無愧，當仁不讓的。我們在短短一年，由去年12月17日我在這個演唱會，即是我們那個慶爆一周年演唱會都宣佈了。 我們由20多萬的聽眾去到50多萬， 現在超過50多萬。 在這個Facebook 香港 Download Apps， 通過這個蘋果 Download Apps 我們排第11位， Android 我們排第12位。 如果就著傳媒機構來說那個like數， 我們在蘋果和TVB之後排第3位。 另外通過互聯網由Google， 只是Google 去公佈我們每個月超過100萬個 Universiter， 慣常上網的人士。另外我們也通過顧網電話每天為1萬個聽眾提供節目的收聽，通過互聯網。還有一件事令我們感到興奮的，就是Facebook上所有通過互聯網廣播的電台，我們是全世界排第5位的。 頭四位都是美國的互聯網電台，而這個我們本來排第七，但我們在過去幾天就超過了Forbes，代替了Forbes，我們排第五，所以我們自己選自己一點都不面紅。我以為你這個排名會更高一點，不要緊，我們要謙虛一點，因為我們始終是自己，一個機構提名，這個可以說。 本年度風雲人物第七位，這個所謂其實排名應該除了第一之外都不應該分先後，我們覺得少年出英雄，2013年青少年的可以說是榜樣，值得我們回頭，值得我們這些老人家尊重，亦都令到何俊仁 尤其是做老師的張文光，應該汗顏，亦都是李柱銘曾經說過，見到這個小朋友令他覺得香港是有希望有前途的，這個就是黃之鋒，學文思潮的黃之鋒。本年度風雲人物第六位，就是那隻黃色的肥鴨。 這隻黃色的橡皮鴨出現在維港，令到香港人大家都很不開心，氣氛低迷的時候，令到人家可以見到他，起碼笑出來，很開心，很多人走去商場拍照，即是海運大廈拍照，拍照，這就是那隻 應該是否被他當作一個推廣香港的購物，他是推廣還是商場推廣？這個商場推廣，但是鴨本身是令人開心的，是藝術品，的確令人開心。本年度風雲人物第五位，這個就是伍佩瑩。曾經大家如果記得《時代周刊》都選過 風雲人物擺在封面的，所謂whistleblower，即是這個爆料人，我們就選伍佩瑩，因為他是政府委任的顧問，但政府就不採納顧問的意見，還要扭曲了顧問的意見，他挺身而出，不做香港政府生意無所謂，都要講真話， 這個就是Jenny伍佩瑩。 當時就是說要發額外的免費電視台牌照申請的時候，政府引用的一個擋箭牌的顧問報告。本年度風雲人物第四位，何沛謙資深大律師，他就是通訊局的主席。如果 張振遠被林鄭月娥譽為 the best of the best 做公職的人的話，對不起，我們批他。如果你看到何沛謙的表現，他就是一個最恰如其分、盡忠職守的公職人物，不卑不亢，說真話。 風雲人物第三位，戴耀廷教授。戴耀廷就是佔中的創意人，因為寫了一篇文章在《信報》，就揭起了佔中風雲，令到中央政府、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對這個 佔中窮追猛打， 包括資助周庸搞過叫做什麼愛國，叫什麼愛，他那個叫什麼發聲啊，看他那個發聲啊，為香港發聲。另外呢，也都中央政府啊，真是對他們絕對不輕視，所以選在戴耀廷呢，就絕對是心慶得人。 有人會質疑的，那兩位譬如包括朱耀明牧師或者陳建文教授，我們就覺得因為這個佔中行動始終是由戴耀廷一篇文章引起的，所以我們只是選了戴耀廷出來。不過要記得說是以愛與和平佔領中華，愛與和平。 本年度風雲人物第二位就是你和我了，在收音機旁邊的聽眾了，12萬人當日在政總撐HKTV，主要是要維持香港的所謂公義程序的公義，而這12萬人裡面不是遊行的常客，就等於前年的國教風雲出現在政總出現的 家長或者市民一樣。2013年風雲人物第一位，當之無愧盧武西，一隻擺在現在家私一點都不起眼的暴公仔，因為陰差陽錯 在大陸，第一是大陸製造，在大陸賣的時候，用一個譯音的普通話名，叫盧武西，接著就一定成功。後來又說改名，叫盧福西，這個不需要理會了，全世界，因為這隻盧武西在香港，大家用來表示對梁振英泄憤，一舉成名天下知。 全世界搶購一空，那裡才厲害，所以你知道全世界有現在家私的地方都有香港人，都有些人不喜歡這個689先生，就去搶購一空，買了之後就扔他，這個就是盧武西，就是我們D100-2013年的風雲人物。但是要提一提，特別提一提的就沒有入到圍的，有個史諾登。 但因為史諾登始終他是美國的風雲人物，我認為應該是，其實我就不明白為什麼美國今年的新聞周刊沒有選他做風雲人物，他應該是美國的風雲人物，只不過他們有討論過，他勞經香港，尋求本來尋求政治庇護的，但就被人勸退了，就走了蘇聯，所以我們就，這個叫special mention就冇入圍嘅，宣布完畢，多謝阿魯啦。如果聽眾咧對我哋呢個風雲人物有咩意見嘅，我哋今日會擺翻上我哋Facebook噶啦，有圖片有嘢，對個風雲人物有咩意見嘅，可以打我哋嘅電話1831138，又或者咧用我哋Apps通過呢個話音或者影像咧打電話入嚟討論嘅。 沧海遗珠2013年最具代表性小丑一个，这位仁兄其实做小丑做了很多年，不过都没有今年那么折堕，这个就是陈百祥，所谓叻一点都不叻，小丑一名。 其他不用說了，就是慶祝蘭書那種小丑的動作。就這樣就完了，有沒有音樂去翻？我想知道一下在那個是，這個很熟悉的音樂，我們可不可以討論一下？你有什麼討論呢？我就想問你，林老師有沒有曾經想過上榜呢？ 林鄭月娥為何又落選呢?你可以開一個新的項目給她,最豐收獎之類的。不如派豬肉,不如整個豬肉獎出來。我有一件事我有考慮過,令人最懷念的事物或人物,我告訴你,the good old days, 可能就是港英年代,但這是政治不正確,你會說最懷念的人物就是港英年代。 大家最記得都是那個肥棒的,所以這件事我們就不會做到的。D100在過去一年最受歡迎的新節目就是獅子山下,最被人懷念的節目就是龍鳳大茶樓。另外一個最有爭議性又被人懷念的人物就叫黃偉文。 當然有一個拔地而起的節目就是怪獸直播室。 各位DJ 各位義工 各位工作人員 還有D100的粉絲 個個身體健康今天做了自己友希望大家都快點來做我們自己友 D100直播室 上午11點到晚上10點 來公展會4A06 到11號D100公展會攤位 就可以近距離看到聽到 D100各大星級主持 面對面和大家做節目玩遊戲贏獎品 現場還有大量D100限量紀念品和優惠商品發售 公展會D100戶外直播攤位 銅像之下同你對話 公民提名真普選 2014年1月1日 元旦大遊行 D100總動員 自己有燈籠街匯集 目標一致 公民提名真普選 講真話,行公義 好憐憫 灣仔修頓D100打氣站 我們主持齊集為公民提名真普選高呼 公民提名真普選 D100大聲台 現場視像直播 我想問一下,今時今日的香港人去了哪裡 我們的社會是越來越分化,越來越分歧 怨氣是越來越大 一、二百人圍著,當然要申請 但如果我覺得四、五丁人,這不是很大的問題 亦不是違反集會的條例 香港是一個非常自由開放的社會 我們都已經對於這些遊行習以為常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9點39分 接近39分的時間 進入我們今天 2013年風波裡的茶杯最後的一集 明天那集就是2014年 第一集 2014年的 第一集今天我作為監警會委員最後的一天我任期剛剛完了四年根據一個基本上的原則和慣性我應該被再委任兩年我是做足六年的但是我就想到 上個星期,好像兩個星期前 保安局局長有封信,多謝你的退休 亦都多謝我對監警會的 貢獻良多，我寫一封信要求他解釋。 但到今日為止,音訊全無。局長要放假嘛。音訊全無,連一封信的官樣文章說 Loris in receipt of the letter都沒有。 是嗎? 即是連收到你的信,官樣文章都欠奉。 這個政府所以說為何禮崩樂壞,無離規矩。 就這樣,不要緊,不是一定要在建制裏面才能做到事的。 我就決定既然你不讓我做,我自己做 就成立一個叫民間監警會 暫時的成員,就有我們會,因為富哥今天放假 即是放病假,應該跟他那個叫做什麼網,那個叫法網什麼,法網難逃,法政網絡,就跟他合作的,另外還有王國同律師 接了第一宗生意,第一宗投訴 今天我仍然以監警會委員的身份陪同這個好氣量他們一個星期前上個星期的事 在天星碼頭5G旗杆 公眾地方為何要表演 受到警察的阻撓查身份證接著帶他們回警署又沒有拘捕他們協助調查沒有什麼都沒有說跟我回警署他們很合作的給了身份證一般來說阻街這些事要不就拘捕他要不就趕他走如果他趕他走就說你跟我跟我回警署 接著充公了他們幾部手機最好笑的是現在手機說是證物 就要交給CCB 商業犯罪調查科我又不知道那個手機可能是不是懷疑手機裡面有些證物這手機就用來拍了當時警察阻撓他們表演執行職務的照片不是那些錄影的現在就在警察手上 另外帶到警署之後,有個年輕人被拘捕進去集警房 由一個主管,我相信是警署警長 是怎樣呢? 是盤問還是… 因為這位年輕人行使公民權益 問他究竟現在是否進行警戒公廁 第一,挑釁他,問他是否同性戀者 性傾向歧視接著是打他這些就是投訴人說的話當然現在都是一面之詞但問題是如果聽了你們這樣說他們有足夠的理由他們也有權利向警察投訴科進行作出投訴 第二,亦要求警方解釋為何充公他們的手機 手機為何會被列為證物還有手機對他們來說有很多私隱在這裏亦都手機對他們來說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我們可以我們待會11點鐘我和黃國彤就陪這班投訴人去尖沙咀警署就落案經常說香港要有創意 亦都曾經是開放過一些公眾地方作為一個行人都可以是專用區被人有表演好氣量在街頭做表演的問題是不是引起了公眾秩序的一些問題這些就是需要作出投訴投訴有幾個方向一個就是濫權另外就是勾打 另外還有性別歧視、疏忽職守沒有去保護一些市民所以我們就會11點我會陪他們去沒有緊要的被拒於建制之內我們可以在建制之外一樣可以做到應該做的事以後這個所謂民間監警會 民間的監警組織,我們不要叫監警會,民間監警組織,我們只是接一些引起爭議的警察投訴 我們會協助他們和指導他們如何行使公民權益。 一般抄牌、瑣碎、沒禮貌那些 我們人手不足，也不是一個官方組織，我們是不接受的。 提出協助的個案是要經過篩選的，希望大家明白。如果我們不接受你要求協助都不能投訴，你投訴我吧。講起投訴，我們有些聽眾聽了D100的都是行公義的人，對一些他們認為不公義的事情就自然會憤憤不平作出投訴， 甚至對D100的服務都毫不手軟。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第一，真的有些聽眾真的有刁民的。 刁民就很多，刁民就一大班。 我相信在D100裡面都有很多刁民， 我們自己也有一些刁民。 有人就走去我們店舖那裡，即是我們上環地鐵站的店舖那裡，服務站那裡，拿著機器說要去那裡換。 我們只是說了，我們在工展期間，我們服務站人手短缺。 這些換機把DBC的爛機拿來換，就是工展會那裡辦理的。我們叫回收，不是換機，回收。有些人說我山長水遠拿收音機來換，為什麼沒有東西送的？大哥送什麼你想送什麼？我們唯一可以送的就是口水，除了之後沒有東西可以送。所以就不要難為我們的義工。還想告訴大家，很多我們的員工<笑> 包括在地鐵站也好，在工展會也好，都是我們D100的支持者，自己有的義工，不是全職的職員，麻煩大家包容一點，還有不要博懵，博懵就不是D100的人。 D100的自己有都要在這裡說一說，自己有顧名思義就是自己人。 自己有其實就是支持D100我們的理念，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進行環球視像24小時免費廣播。 但錢從何來呢都是一句， 就靠自己有。 你除了有一些權益之外， 譬如收聽香港台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關愛計劃的，你就可以一賴一。 賴一部固網收音機送給老人家，讓他們可以聽到，這就是自己有的權益。當然還有我們以後舉辦的活動，例如講座，甚至乎好像昨晚盧漢Now送講的音樂小型音樂會、微型音樂會、電影導賞會，那兩套電影怎樣？ 你有沒有跟我follow up 有跟你聯絡的？我找了Winnie，我跟他說了，沒有他又沒有找我。人家出了門，我找了他，回來之後。我找他的同事。電影導賞會，諸如此類的東西。其實很多我們D100自己有，差不多5000個是去年4月加入的。應該今年4月到期的，但我們因為大家自己有，我們將他由我們 開始進行收費廣播起，延續一年，應該就去到2015年的1月底為止。這個就自己有了，就不變的，那些計劃不變的，即是600元做自己有基本費用，400元重溫，200元download，整個package是1200元。不過現在有個新的，如果拿部爛機來換 DBC的爛機來換， 加180元，你就可以同時通過固網電話收聽我們香港台的收費服務。 這個就是600元， 3000元 我們就是3年會籍， 所以3年就全包了， 包重溫、包download 就3000元。 另外都可以拉一個關愛收音機， 這個很清楚了。如果現在做了5年的，去年那些可以轉回3年。如果不轉的話，那你就繼續保持5年，另外1年免費重溫，但要下載另外要付200元。這個大家希望大家留意，你可以轉做3年的，永久的。 1萬元沒變 但有5年的免費收聽香港台的權益 如果你需要下載另外要加1000元 另外當然也拉一部關愛收音機、固網收音機可以同時收聽香港台的節目 如果給多500元 這是我們的course 做一塊水晶膠 一人一個咪 表示支持D100我們行公義 環球免費廣播會將這個咪牌包括你想提的字或者名字鑲在我們的主要直播室一號直播室的外牆那裡這個要收一個500元的費用的很清楚如果要重溫又要給多1000元好了我們現在就推出一個就是用戶的計劃這個買大包收費用戶的計劃就是D100我們叫D100 就收$100美金，US$100，即是等於$780港幣。我們的網站現何國輝天天都在萬眾矚目挺緊的，我都在挺緊，何國輝天天都在追緊，應該可以在新年假期之後，希望在一個星期內推出。有了這個網站之後，大家可以通過網上付款了。 亦都可以給credit card的應該通過PayPal或者給海外的聽眾現在在世界各地的聽眾如果你要收聽當然可以免費收聽大聲台還有一個我剛才說未講的我們將會在1月份內推出一個大戲台一個戲曲台免費的都是收費台就是香港台通過互聯網、online都可以做過登記和payment的 登記就很簡單現在用戶什麼資料都不用了給錢就可以了全包包聽收費台免費台任何錢重溫和下載有些自己人就說我做了自己人但你現在有些好處我想因為經濟原因等等原因或者我現在不喜歡這個支持D100我只是想做聽眾我不做自己人可以你給我一張卡我們就會有詳細怎樣可以將你轉為用戶我們會公佈的 所以我希望最重要是大家要提供一些簡便的服務只可以在公展會和D100上環的地鐵站裏面的服務站裏面提供這種服務上到數碼港不行現錢和車另外數碼港我們辦公室歡迎另外還有就是在深水埗的 Ideal Radio 剛剛推出來的詳細情形可能有些員工仍然未熟悉請你包容一下不要去做刁民如果你有什麼困難你不明白或者不滿我已經吩咐了我們的同事不需要回答你們立刻撥個電話給你跟我說等我跟你說我就會跟你說什麼呢什麼都不用說 給錢吧你什麼都沒有理會我會跟你親自交代有不滿意的但我們都是用美國那種消費者的精神就說你買一條底褲回去穿過你拿去百貨公司問應該沒得換的這些衛生的東西不過我講到最盡了底褲 問你有沒有穿過沒有那都換給你了美國人買東西就是這樣但錢就不能回的了為什麼呢因為其實你做了自己有的那些你已經在過去一年由4月開始你已經支持我們廣播其實錢已經用了不過我們就將它延伸了所以你說我拿回錢對不起 其實如果你去年4月登記的話如果你說我現在不要做自己有其實錢已經用了你說我要轉做那個780元那樣東西其實是說不通的不過如果你硬來的要發爛渣的都好像我都是這樣說的最多我幫你給的那有什麼辦法 有電話可以打進來跟我們聊天啦 1831138 或者通過我們的apps華音也好視像廣播也好 今天蘋果日報財經版金融中心 天馬藍總結了2013年政壇的烏煙瘴氣 今天《蘋果日報》天馬藍的中門大開專欄就說到 他說在2013年 最令香港人生氣是因為一年來香港發生了不少很奇異的事件令人震驚首先爆出張振遠商交所事件證監和商業犯罪調查科調查商交所涉及行使假支票起初量刑投馬競選辦主任張振遠否認有欠債危困認為無需請辭 但是在商罪科採取行動之後,梁振英在不情不願之下要斬纜 究竟梁在委任張出任行會前是否知情呢? 跟手再爆出劉夢雄反檯事件 通過《陽光時報周刊》指責梁過橋抽版,沒有兌現競選前安排,插他入行會的承諾 本來去年那一場特首選舉,在市民眼中已經是很不堪 再加上兩大謀臣猛將出了狀況,更令人懷疑新政府背後控制的究竟是甚麼人 正當市民懷疑之際,又爆出新界有背景人士出錢買糧粉示威 多間媒體放蛇踢爆,年中落天水圍 又再發生黑色糧粉為特首護航,與示威群眾衝突 新界劣身土豪加上社團人士,俨然成為最忠貞的梁特首支持者 至於另一條詭異線,來自港版紅衛兵群眾組織 一群來歷不明、背景不清的人士,在背後勢力動員之下走到台前,實行群眾互鬥,將內地文革模式搬到特區上演 這個詭異勢力由林慧思旺角鬧警察事件引出大爆發 紅色勢力全線動員 包括教育界戰線,或者早滲入去家教會的紅色勢力 再加上警政線,以退休警員為主的紅色勢力竟然走到台前 明目張膽毫不避嫌,香港人震驚不已 事關連一直信任的紀律部隊,原來早已被政治勢力滲透 警、新、黑三大勢力,在公眾眼中看到背後竟然是同屬一個勢力集團 而且一路追上去,都跟梁振英和他的背後勢力有關 市民對政府信任陷入空前危機 香港回歸十幾年,管治表現有高有低 但從未如此劣質化就好像本地足球水平有限但是多年來從未發生屯門假波事件 如此明目張膽,胡作妄為,劣質惡質,無視香港既有的一套體制 大家會問,究竟幕後協助梁特首管治,為他組織支持力量者是甚麼人呢? 本土出生,成長,真正以香港為家的香港人 面對家園陷落,就好像受到異形入侵,苦無出路 但是,梁繼續無視市民的憤怒 用黨派造勢方式落區做show 挑戰市民底線在年底前的一次諮詢會 曾俊英向梁特首拋出一隻叫做露姆西的玩具狼 立即引發出全港問候梁特首母親的熱潮 市民的憤怒可想而知 天馬藍說要選2013年的風雲人物 他認為一定就是露姆西 他說,選黃維基? 別玩了,你當我是傻子嗎? 最重要的是年尾了,挨近晚了,天氣仍然是涼的,冷的 記得衛生 去我們工展會,最重要是穿多件衣服,光顧我們 看我們的直播我們在工展會可以拿DBC任何數碼收音機爛的也可以聽到的也可以細部的也可以配件不齊全也可以要加錢的說明去到又說不是有得換的嗎要付錢的嗎沒錢沒錢沒錢就可以 保錢,如果沒有機器,就要300元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在這裡祝大家新年進步 2014年,我們希望今年所有的壞事全部跟盧姆西一起丟掉 明天是一個新的開始